新团会所的电台 Capital 九五八城市频道，现在是吴孟创报告新闻。李香莲总理侮辱美国的消费贸易，贸易便利会甲经营量以及零六建设电影后甲阿衰安加强下降，到华盛顿访问的李总理甲阿衰安部分成员国领导人，促着美国阿衰安商业理事会甲美国商会的活动的时候呐，基础物拢是美国推动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规划所应涵盖的领域。卫生部长陈义康表示，尽管最近官病病例增加，但是无证据显示本地出现新一波的目前。伊在社交网站答问答，自上个月28号，我国几乎停止所有社交活动之后，当即就预料到病例会增加，由于人们拢接种了疫苗，而且好在自在感染的人拢已经康复，对病毒有增强的抵抗力，因此虽然是病例增加，当局还是无需要调整原创管理措施。本地的官病单日新病例锐减到4000起以下，报3645起，另外有三人病逝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多少新病例为本土病例，每周病例传播率落到7.49。由于燃油价格高高不下，的士公司康复的高双部上个月4号起暂时将的士爱听车子甲停后收费调高一点钱的措施，将延长到7月31号每月11.59分。另外，下个车期是5月19号到下个月30号，从将依据张乘搭的士的旅客所支付的附加费将上调3元。骗子冒充朋友卡电话向受害人借钱的诈骗案又再来了，今年已经有587人受骗，损失超过970万元。警方答，清清是这个月就至少43人对接这一类的骗局，损失超过17万7000元。照相出现头一起官病死亡的病例，官方回退。照相东洋通信社报道，当地有至少1人证实是官病。报道答，即将引起发烧的不明疾病，从上个月月底起到当地传播。目前有大约18800人落接受隔离的治疗。印度近期出现名为荒郊流感的神秘疾病，80多名儿童受感染，至少58人已死亡。当地媒体报道，患者拢唔够5岁。体育消息，对31届东南亚运动会开幕式到乡里的烟火之中圆满结束，这就是当东运会的展会正式点将。开幕典礼有好多名表演者等待演出，欢迎今日北朝贺年的实景王室，且向自官病目前爆发之后久违的一幕。新闻报道完了。